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信。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裸细发，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UFO Star 飞碟快红星，快红星，快红星，快红星。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木工歌手陈思伟，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的个人专辑《你这家伙》。大家也可以在我的脸书，就是 Facebook， 就是看到我所有的动态以及讯息。我的校园演唱，或者是广播节目，或者是电视的通告，我都会在提前跟在那边跟大家公告。大家请上网搜寻木工歌手。其实现在的脸书经营对我来说，其实也是要花心思，而且是蛮辛苦的，因为毕竟我可能不是宅男女神，或是可以网络一戏爆红三四十万甚至破百万的人，但是我的粉丝脸书的朋友们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支持，就是我到每个地方可能多个几个赞，多个几个赞这样子，谢谢你们，我真的很爱唱歌，谢谢。 对彼此留下的伤，以前面对无法互相原谅，现在回想已经能够放下。 心 相信你懂我的眼泪，你过得好一点，我痛微笑一些，让过去遗憾灰飞烟灭。你一切都好吗？听说现在的他很疼你啊，在梦里亲你一下，希望你不再孤单彷徨，希望你已经完成梦想。 用皱着的眉头看着我，是因为觉得我的咳嗽里有痰吗？ 对啊，你那个咳嗽在干嘛？ 咳不出来怎么办啊？ 刚刚那个痰已经在喉头嘞， 就是咳不出来啊。我已经这样好几天，我就是咳不出来，或是咳出来然后痰只有一点点。对对对，讲痰你也要恶哦，只要任何口腔的水都会恶心。 你就去吃跟喝一些化痰的东西不行吗？ 你说鸡嫂干杯 IV 那个、哦？ 那个是什么？ 哦，那是鸡 碎 渣 啦， 不是鸡嫂。 鸡嫂化痰。 哦，拍谁拍谁？止咳化痰的东西有什么？ 止咳化痰的东西就炖梨子吧。 哦，光宇哥秘技， 招牌菜啊， 水梨， 对啊，炖梨子， 对对对对对。可是那个光宇哥那时候说他没有说化痰，他有说止咳。 化痰哦， 嗯，而且化痰是要化到我可以吐出来的哦。 你就看看西医不就好了？ 西医要干嘛？ 他会帮你弄一些化痰的东西。 我那天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一个我们新年的一开始就以废话开场，好快乐啊，这是一个好快乐的节目啊。那天呢就是看到一个新的掏耳朵的那个枪。 那是什么？ 它是一个挖耳朵的东西，但是它看起来像耳温枪、嗯、然后一样它把你放到你的耳朵里面、嗯、按一个钮就把你耳屎咻全部吸出来， 真空。 对， 这样不会伤到耳膜吗？ 他说这样才不会伤到耳膜。你平常用那个棉花棒面做度度度搓搓搓， 为什么那个压力不会伤到耳膜、啊？ 他说那是刚刚好，可以把那个呼吸起来啊，连小孩都会用，都好快乐呢。呼，这样子。 然后呢？啊，你买来用用看啊。 我后来发现，其实就是美国会发明一些很奇怪、就很无用的东西。 那个不算无用吧？ 那个就是， 搞不好是划时代的产品哎、欸。 No， 我那个就是我其实也，那个就像购物频道在卖的那个摇摇铃一样。 摇摇铃是什么？ 摇摇铃就是你拿着，然后它自己在那边摇摇摇摇，然后你觉得就会让你说、 哦、肌肉晃动就要瘦了。 对，就让你觉得你晃动肌肉好像就可以就是长肌肉跟瘦身一样，那、嗯、是骗人的。我觉得 那如果有个东西是鼻子的鼻压，所有鼻屎就被吸进去呢？这个你就有点想要吗？ 完全不想要。欸，挖鼻屎是我人生的乐趣、欸、你怎么可以这样剥夺掉？这挖耳朵也是我人生中的乐趣、欸、 那如果有个划时代的产品就是给你这种病人用的、嗯、就你在口腔罩起来痰就是被吸出来。 哦，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嗯、对，我觉得吐痰是一件很难的事、欸、 你去问一下阿伯啊，你说那些阿伯怎么吐出来的啊？ 对，就是阿北很强、欸、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应该很多人跟我有一样困扰，就是常有痰吐不出来，嗯，咳不出来，这很难过。 我来看有没有人跟你说一些鸡嫂化痰的方式，还是大家都放假了。 12点10分欢迎来到今天就是春节开工啦， 狂贺狂贺， 青春点点开工了。开工的第一天2月3号星期五的凌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青春点点。今天呢， 多喝温水，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 好，那我现在喝一口。 有人说枇杷膏，可是我觉得枇杷膏对平常枇杷膏对你这种太甜了，除非你要吃我之前吃过那个非常苦的，就是它真的撒那个粉在上面的那一种，就是苦、哦，你还记得吗？那个苦到就是很不好喝。 那个猪姐秘方是不是？ 那是我介绍的吗？ 好像是 Rosita 姐介绍的啊。 Really？ 我都 forget 了、嗯。 以前朱姐抽屉里面有一大罐， 那个真的很不好吃，但 那真的很不好吃。 那个蛮有用的， 那个不好吃，不好吃， 然后 不好吃，真的不好吃。 有人说多吃黑木耳，德威说的，真的吗？ 马克，你有看过那种喷水的吗？喷水进去的那种觉得很厉害。 喷什么水啊？ 耳朵会乱喷水的啦，耳膜 不行啦， 耳膜很脆弱。 不是，就是把耳朵弄湿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恶心，更不要说原本耳朵就是湿的。 你少在那边。有人说今天看电视，刚好小米姐推荐烤橘子。烤橘子首先你要先烤它，那有多麻烦，你知道吗？ 我有吃了一个像是那种， 除非在中秋节的时候可以适量的烤个几颗起来这样子，但是这时候谁烤？ 就是我妈有一罐法宝，然后它好像也是就是黑黑的，那应该就是像烤橘子的东西。然后我含了， 欸，是买一支水枪往嘴里射，这是跟我开玩笑的吧？可以吃黄连也有效果，我今天有黄连丸，你要吃吗？是黄连胶囊， 我觉得蛮不错的。 你想试试吗？ 不会送我去黄泉吧？ 应该是不会，那个黄连是苏小姐每天那么爱吃。 黄连丸很棒，因为就是黄连很苦，然后是丸的话你就不会感受那个苦。 但是真的你平常那边摄取黄连粉、黄连胶囊是有意义的吗？我真不明白。 哦，黄连对身体有好处吗？就是我们现在要查这件事吗？ 也有人说绍金，绍金就绍我们汤托啊，绍金绍金。 是你在模仿广告吗？ 绍金。对啊， 我没有听过这个欸。 蛤，绍金很传统欸，我连绍金的盒子可以告诉你是绿盒子，字好像是黑的还是白的。 那不是万金油哦？ 万金油是白底吧？ 那不是虎标哦？ 虎标 白花油哦？ 真杨桃，你们都在争一些很奇怪，不能真杨桃跟烤橘子。 嗯， 只要怎么办呢？就是你就整个跟你朋友约吃烧肉， 然后嘞， 然后你就进去带个橘子进去烤着。 哦，你说在烧烤店是不是？ 对啊，对啊。 家里自己有瓦斯炉啊，干嘛？ 然后你再放个网上去哦。 对啊。 还是你就筷子搓过去，像烤串烧那样烤橘子 也可以啊。怎样？你觉得会出事？你觉得会烧起来？ 我觉得瓦斯炉烤起来比较不太好吃，但是外面的烧烤店的炭炉炭烤起来的，我觉得比较好吃。 炭比较致癌吧， 但是比较有炭香。如果你想要追求一些比较有层次的味道，我还是建议你到专门的炭烤店去。那如果你比较不介意，主要只是想要把橘子烤一烤的话，那的确在家就可以了。 我觉得放假真的蛮有差的。 还有蒸苹果，我觉得你们只是在玩 烤蒸游戏，什么什么水果可以拿去， 这不是连线游戏哦。少金早魂金咳嗽 out。 但蒸苹果跟就是那个光宇哥那个秘方炖水梨差不多吧，对不对？ 炖，哎，大家听听那个那个浓的程度，积多久了？ 鸡脆大个白阿威。还是大家想要听我咳痰？ 有人很着迷咳那个的声音耶， 真的假的？ 我觉得 这个、哦、 你没有，你完全没有。 对啊，我就 是 完全咳不出来啊！ 居然有人说吃生洋葱 啊？ 真的吗？杀菌？ 还是每一个我都要去试试看啊？ 那我怕你明天的肠子可能 会爆， 会不太舒服。 好了，很感谢大家，就是应该要感受到我们放了一个假是有差的，我们的废话实在是有够 废。还好吧，我们一下就讲完啦。 我觉得今天的开头是废到有剩，太废了。 我们还有做过更多不知道废到哪里去的开场，好不好？我觉得你不要 没有 把废的门槛放得这么的低。 不是，今天的废我蛮开心的。 今天有废，今天很实用哎。今天如果他也有一个咳嗽跟有痰的人。他听了有多开心，他知道好多喝热的姜茶会好吗？ 不会。 人家说咳嗽有痰的话就不能吃冰糖炖水梨耶。 哦，是哦。如果痰锁在里面吗？就甜甜浓浓的。 那橘子也很甜啊。 橘子不是酸的、哦、 橘子里面也是糖分。 欧咪他是要烤橘子皮耶，他不是吃橘子， 他说烤橘子 OK， 他没有写皮。 哦，是哦。 还有龙角散啊，苏小姐也很爱吃龙角散，当糖果在吃。每天睡前吃三匙。 哦，天哪、啊、 吃三匙。 我很不喜欢粉末。 对，他说烤橘子啊，不是烤橘子皮，烤橘子。 好啦，欢迎加入今天的青春点点，欢迎你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如果你就是光用收音机听觉得废得不过瘾的话，你可以看看有更多人提供我们很废的意见，你可以在上面加入大家的废废讨论区。 还有人说已经私讯你了，你可以看看秘方。哇哦，17分的青春点点点，那今天大年开工啦！今天已经来到了初，是不是初几啊？初几啊？初？ 谁要记得初什么东西啊？这有什么用？ 初七有什么用？ 对啊， 农夫的话就有用啊。 但是农夫才需要记啊，我们需要记这个干嘛？我们连报说今天初几都不用吧？ 不用啊。嗯，为什么？让大家知道，你看，如果是初一的话，说哇，今天春节哦；初二的话，说哎，今天要回娘家。 那就是前几天还重要，到尾巴根本就不重要，开工都已经过了。 哎，如果哪一天有一个益智游戏节目，他在第15题的时候，就问说，初七的时候传统是要做什么？嗯 ，A，、哦、我现在不知道。 出啊出啊出啊！你出，你敢 出 我就猜。 我现在出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正确答案啊。 有初七一定要做什么吗？ 有啊，一直到初十五，就每天都要做一件事吧。 每天？ 对啊。 初三要干嘛？ 初三除了吃素之外， 初三也不用吃素啊。 初三，反正初三也要做一件事啊。初四也要做一件事，初五开工。 你骗人！ 我没有骗你。 初六也有，初七也有， 到多久 ？ 到元宵节，到春节结束。 春节结束是一月底吗？ 不是1月15，春节结束一月底吗？1月15吧。 那元宵节以前都是过年嘛？ 对啊。 所以11号有要干嘛？12有要干嘛？ 有啊。 13, 我不信。 要赌多少钱？要赌多少钱？ 100块。 100块新台币吗？ 啊，对，不然很没惊喜哦。 100块新台币哦。嗯。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祝人家生日快乐？ 我、今天有生日寿星哦。 有，他等得不耐烦了。 哦，对不起，端端。哦，端端哦，哦，半年前出国后开始听青春点点哦，那个舒缓想家的心情，想用一个愿望来祝我的新女神玛丽幸福快乐一整年。 把愿望给我，好感人哦。 情绪。 你说我今年要干嘛吗？ 不是啊，他说他有一个愿望，祝你幸福快乐一整年。你一整年做什么事情会幸福快乐？ 就只要事情的尾巴会让我幸福快乐就好啊，我没有什么一定要 没有吧，没有谈吧， 我不太确定，因为你问我太仔细了。 幸什么叫事情的尾巴、啊、 我没有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才会幸福快乐，我希望我做的所有事情都会为我带来幸福快乐。 这个太贪心了吧。 为什么许愿为什么不能贪心？ 哦，不是，这个太不明确了吧。 没有不明确，我做每件事情都会让我幸福快乐。 哦，所以这是个愿望， 这很实际吧？ 就做每一件事情，就去上个厕所，就哇、好爽、啊；剪个指甲，哇、修得好漂亮；吃个饭，就哇、好 好 吃哦。所有事情幸福快乐，好。心动就马上行动，这首歌曲来自于施文斌的《幸福南国》。

약처럼 너도 괜찮은 척 하겠지. 잘 지냈냐 너의 문자 망설임 한창 그럭저럭 잘 지어내 잘 지낸단 답장 시간 날 때 한 번 만나자 시간이 늦었네 그럭저 하자 또 이렇게 난 떠올라 높은 외로움에 질려가는 대로 훅 떨어지게 돼도 몰라 퍼진 눈물이 흘러가는 대로 와. 날 가득 채우는 게 허전함이어서 나 비워낼래도 허전함만 컸어 혼자이기 싫어 뱉은 혼자이고 싶단 말 내 거짓말이 나만 못 속이나 봐 홀로 남은 듯한 소외감 왜 우리의 우주가 달라서일까 중력을 모른다는 듯 새까만 밤을 혼자 표류하는 중 准备好给我100块了吗？要听了吗？ 讲啊！ 哎、欸，不要这么不耐烦嘛！ 说啊，注意怎样吃素？过年了， 初 二回娘家找妈妈啊！初三嘞， 干嘛干嘛？泥鳅哦， 蚯蚓啊， 是蚯蚓啊！啊啊，初一。初一要祭祖，初二要回娘家， 嗯， 初三老鼠娶新娘，大家不要出门，赤狗日，赤口日很容易吵架，早早上床睡觉。 初三不能出门。 对，以前啦，以前，但现在， 初二你一回娘， 一回娘家 你就不能出门嘞，隔天。 对啊。但现在是不是很多人就回娘家就单日行程啊？ 不是，好像就狂出门去玩，不是吗？ 嗯， 跟亲戚啊、朋友出去省啊， 有这回事。回娘家不知道、 啊、初三不能出门，就待在家。 初四祭财神，祭神 怎么祭？ 祭祖 要拜拜这样子。 对啊，祭祖怎么祭就怎么祭神啊。 嗯， 好，然后初五开工嘛，对啊，然后也有人说初五是破五，要赶五穷。 赶五穷是什么？ 就要把 今天要做预录啊？ 哎。哦，你说今天很适合做预录，是不是？ 这些跟预录有什么差？ 那我们接电话，反正你记得欠我100块就对了。 你今天就是要把它补到完就对了，就是在接电话的空档当中。 哦，嗨， 嗨，马哥好，母咪哦，不是玛丽好， 母咪母咪心动动， 你好你好， 我是小佑， 嗨， 今天要来考考，先祝马克早日康复， 谢谢你，谢谢。 我来考考玛丽一个词， 什么？ 请问什么是肥宅运动会？ 肥宅运动 会 听起来好可爱哟、啊，想参加。 你没办法参加、啊。 想去看肥宅运动会。 你是不是要笑玩家？ 没有，我觉得里面很可爱哎、欸。 是可以要的话，现在正好可以参加。 什么？ 对， 这真的会实体活动啊？ 这是 PT 上面流行用语，然后现在刚好可以参加。 为什么？ 玛丽要不要猜猜看这是什么？ 肥宅运动会。 肥宅运动会什么？键盘打字谁比较快？ 嗯，不是，因为是运动会，所以是比较 要什么对 叠实际上 叠罗汉哦。 嗯， 实际上键盘打字有动手哎、欸。 实际上，肥宅运动会 可以真正看得到一群肥宅。 在干嘛？跑步。 嗯。 跑步怎么跑？ 嗯， 往前跑，然后 往前跑。 前面有食物这样子吗？ 嗯，不是食物。 前面有电脑等你组装。 哎、欸，也不是电脑，不过很接近了。 很接近了。 对。 前面有初音未来。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初音未来，我不知道更新的哎，怎么办？ 前面有 Love Life。 差不多。其实就是差不多了，就是一群肥宅都会往那边去狂奔。 嗯， 对，所以通常来说，肥宅运动会讲的就是动漫节。 哦， 对，然后我要讲就是 昨天刚好就是动漫节第一天。 你有去哦？ 我过几天才会去，今天先在附近观望一下。 那限量的被抢完了怎么办？ 现在就被抢完喽，反正网络上就买得到啦。 所以你今天去是去勘察地形哦？ 嗯，就是看一些，就是 看一些外面人家提什么提袋，然后如果有人不小心掉出来，你就要把它捡走。 没有没有没有这样啦，就是主要就是在外面看一下，然后 人家等公车的时候提袋，哦，手好酸放着，然后就要偷偷把它拿走。 我不会那样子啦，不过就是场外，就是在会场外面很多就是有那种。渔夫，马克玛丽知道渔夫吗？ 渔夫是什么？ 渔夫 就是会一直叫你买包包买包包这样子。 钓鱼的， 就是跟你说可以给我一声加油吗？就是可以跟我说声加油吗？ 然后嘞？ 然后他就是跟你说我们是什么什么科技大，什么大学的设计系， 嘿， 然后就是说这是我设计的包包，我们梦想就是开一家实体的店面。 哎，我从来没有遇过哎。 通常在西门町或是台北车站附近就有很多这样子的， 就是爱心笔的转型， 对对对，就是爱心笔。 哇哦， 应该说爱心笔是比较后期的，比较前期的都是那个， 所以这是比较旧的。 对对对， 是哦，我没有遇过这个哎，我遇过很多爱，我遇过很多爱心笔。 我最近很常遇到的是饼干的试掉，比如你有没有买过几款饼干？你最近去卖场都会买什么？ 嗯，然后嘞， 然后做到最后他就说。他那个选项放很后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请问你是什么媒体相关的吗？他说哦，抱歉，那你不能做。 嗯， 那你这应该放在第一题呀、啊。 为什么跟媒体有什么相关？ 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要干嘛，对不对？ 他就是要做个试调吧。 他们不是真的试调 哦，真的、啊？ 那是假的。 那到底结尾会什么？ 我不知道啊。我因为我好像做过了，我好像也是很久很久以前做过一次，然后也是在最后说哦，我是媒体。然后说啊，这个不能做啦。 那你就对啊，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 对， 为什么媒体不能做？ 他说好像会有相关什么什么要避嫌之类的。他跟我讲的理由是这样。 可他们请的试调人员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不专业。 就是拿个问卷，然后拿个板子，然后这样 因为那个问卷跟板子看起来又超级粗制滥造，就让我觉得那不是真的问卷。 那要是问卷跟那个板子比较高级的话，这样你就会觉得他们比较专业吗？ 不是啊，因为。如果你是认真要做试调的话，你至少要有一个规格化跟统一的东西。它那看起来就是印表机列印，随便列印出来，然后就让你来翻啊，就觉得很随便啊。 这种感觉好像那种。 所以我们今天到底要干嘛？嗯， 没有啊，他不是说要猜那个肥宅运动会猜到了、啊 哦， 然后你隔几天要去，就这样。 对啊。 哦。 祝你得到冠军。 不一样，好，这种看起来都超纯的，只是进去闲晃这样子而已。 那你有特别要买什么吗？ 好像也还好，就只是进去去看几个漫画老师，去找他们签名这样子。 哦，好， 好， 好，谢谢马克玛丽， 拜拜， 拜。 哦，好，初六。初六说商店酒楼才正式开张营业，所以初六 商店酒楼、 嗯，初六正式开工，大放鞭炮。 那所以初五小开工，初六大开工嘛？ 耶，初七是人日，就是人的生日。 人的生日？ 对，人日，民间喜欢吃吉地粥，状元吉地。 人的生日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一样啊，就跟说什么什么。老天怎么样造出地球的？什么第一天先造了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三天造什么？就是初七第七天造了人，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过生日。 对对，我们过了这天又多长一岁哦！哇，好棒哦！ 所以初七大家都可以吃蛋糕。 是，是，古时候是没有蛋糕的啦，是吃吉地粥。那个时候吃吉地粥，传统啦，传统。初八是谷日，谷就稻子谷子的生日。 嗯。 对， 谷子生日我们要干嘛？ 顺心节，顺心节是诸星下凡的日子。如果这一天天气晴朗，就是预告这一天稻谷丰收；如果呢是天气阴的话，就代表 初八天气好，就是今年丰收。那今天初几了？ 今天是，你看，是不是要知道嘛？ 那因为你讲了，才会要知道啊。 啊。帮我找一下啊！哎、欸， 有人说歌不错听哦， 歌不错听，谢谢谢谢。The girl is mine， 这是201几的、 啊。哎呦。 2016放在那边干嘛啦， 今天初七啦。所以明天星期六天气好不好决定我们今年的谷物到底好不好，好紧张哦，好紧张哦。 哦，怎么这么紧张， 忧国忧民烦恼呢。 母咪你知道吗，啊，明天如果是阴天的话，如果天气阴阴的话， 完蛋了 啊，这就跟今年抽到那个什么宫抽到下下签一样啊。 什么工作 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工啊。 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哦，你没看到这个新闻。零二。 所以今天是每个人的生日哎，每个人打电话进来都祝自己生日快乐。嗨，你好。 好。 生日快乐。 超神经。超有。 今天不是我生日哎。 今天是所有人的生日。 为什么？ 因为就是那个不知道谁说，初七是人的生日，就 是 人。 你 是 谁？ 哦，我是订购专线。 订购专线，你应该是个人吧？ 那应该算人吧。 就是你生日啦，生日快乐！ 哦，谢谢，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新年快乐。 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我被叫着了。为什么算大笑？ 好可怜， 有一就有二。 哎，真的被叫招的人就会陷入叫招， 叫招，就招，叫招， 漩涡、 啊。对， 那时候下部队的时候，因为我不是一般陆军，他们就说啊，你是工兵，不会被叫招，干嘛干嘛干嘛，不要、啊、怎样，所以我就被叫招了。 嗯， 你几号要去？ 我三月十几号，三月十几号才要去。 期待吗？ 不期待啊，反正还不，为什么要期待？ 你可以认识很多人、欸。 叫招怎么好期待的？ 你可以认识很多人、欸。 无聊哎、欸， 很快乐、欸， 一个礼拜而已啊。 对，一个礼拜很快乐哎、欸， 还好吧。 除非你生活压力很大，就当作去放空了。 哦， 而且，哦，好烦哦， 不快乐哦。 现在叫招是不是已经？这我讲的会被告吗？ 怎样？ 因为有的人不是马上出国避开叫招？ 对啊。 现在是不是没有办法？这一招是不 是现在都可以啊。 现在这招不是前一阵子哇。听谁说不成功了、欸？ 听谁？ 我不能透露他的名字。 应该是那个人他没有做好吧？ 就好像有人想要，就是大家政府跟你叠对叠啊，教招部门就跟你叠对叠，他们就想尽办法，就是不会让你 这回事。后备司令部这么精明，哦，我有点怀疑，我怀疑， 你这个都要被告。 还有去年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该去看个医生了，然后我就去看了精神科的医生。 你为什么要去看精神科 啊？ 就突然觉得好像该去看一下吧，然后就去看了一下，然后做一大堆测验， 嗯， 然后就说好像是轻度忧郁症吧。 嗯， 你那时候是不开心是不是？ 我一直都很不开心啊，不然干嘛去看？ 你一直都不开心，我跟你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感觉不到你不开心。哎、欸， 真的吗？ 对啊，从以前是订购专线的时候， 我现在还是订购，哎，算了，现在是宿舍管理员。 嗯。 反正就是轻度忧郁症，然后吃了一个月的药，他就说，嗯， 轻度就要你吃药。 哦，对啊，而且在吃药之前，我做了好多测验哦，电脑断层啊，还有什么什么电脑扫描，反正就扫脑部干嘛干嘛的，心理测验，还抽血一大堆。 嗯， 然后我大概先看了三个月吧，他才给我药吃，然后七个月他就说，嗯，感觉你好像还好哎，不如药先停下来吧。 嗯嗯嗯，那有 被快乐吗？没有啊，前三个他狂开安眠药给我，他就只开给我安眠药。 嗯， 好不负责任呢、啊。 他就说，哦，因为你这心理疾病比较难判断啊，叭叭叭叭叭叭的。 嗯， 然后就开到安眠药。 嗯，但也没错啦，就是如果是轻度的话，他就直接给你开精神用药的话，好像也太重了一点。 可是， 你对，可是你吃药你快乐吗？吃药让你比较好吗？感觉好一点吗？ 感觉好像没什么差哎、欸， 那就对啦，那的确是不需要继续开吃药啊， 搞不好是药没有用啊， 你觉得应该换药是不是？ 嗯、应该要吧，反正后来他就说，哦，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应该是还好啦，不如我们先停药，然后三个月后再追踪、 嗯， 然后我就说，哦，那算了，那三个月后我自己看情况再看要不要来回诊、 哦， 因为觉得好像很没有用。 为什么会想着药物会是有效的，因为我觉得最有效的应该还是自己啊， 脑子， 对啊，是你自己的脑子啊。 可是脑子他说没问题啊， 脑子没问没有啊，脑子没问题，可是你自己没有办法让自己开心起来啊。 啊，人生嘛， 细不细？ 吸不吸？ 哦， 那你觉得你为什么不开心？ 不知道哎、欸， 就是没有来由，没有原因的。 对啊， 嗯， 我在分享最后一件事情。嗯，1月31号那一天，我一样就正常上班。 嗯， 然后我的班是从晚上6点到1月1号的早上9点。 嗯， 就这样没事了。 嗯，对，就是你在那边跨年。 我上了15个小时的班，而且因为那天每一栋宿舍都缺人，所以我连跑了3栋不同的宿舍。 15个小时。 对啊。 好累哦，太辛苦了。 重点是因为另外一个早班的，他去跟朋友看烟火，所以他早上不能来上班，所以我只好上到9点。 那你有没有想办法，就是在他的椅子上放一些？ 不是吧？ 哦， 那不能就是。 不行 这样哦。应该。就这样吧。 或是订便当的时候，你订便当不是你拿手的吗？ 这里不用订便当， 这 里有餐厅啊。 好吧。 嗯。 那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恶整他？ 居然是以恶整他为前提。 对啊。 可是他是，哦，因为他是越南人，他最近返乡回去了。 他是什么？一元男人是什 么？越南人。 越南人。 越南人。 嗯。 所以他最近回去了，下个月才会回来。 嗯，只能。因为 他平常跟我在不同栋的宿舍。 只能没收他的护照了。 嗯，希望可以咯。 好啦，订购专线，我也没有办法让你快乐起来，因为这件事情要靠你自己。 好哦， 拜拜咯。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 2363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 FM92.1 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嘞，嗨，你好。 Hello， 马克玛丽好。 嗨，你好。 嗨， 哎，我是东河的小刘。 嗨， 你好。 哎，新年快乐。 嗨。 我前天去看了两部电影。 哦。 哎。 哪两部？ 在百老汇第一部是看《52特使我爱你》 哦，喜欢吗？ 嗯，感觉蛮好笑的， 蛮好笑的、哦、 对，可是他一开始有点沉闷。 嗯， 对，然后第二部本来我们想说有点累了想回去， 哼， 后来想说因为晚上没有事，所以刷团 再看一场， 再看一部，然后去看大雕、啊、再看那个大雕哥， 所以两部都是支持国片。 对啊、 哦、 然后因为那个百老汇他那边是新装潢的、 嗯、 然后那个厅刚好还有按摩座椅，感觉还蛮舒服 的。厅有按摩座椅？ 百老汇它的里面的那个电影院的那个 每一个座位都是按摩座椅吗？应该不是吧？应该只有 有一些吧， 有一些是。 那我整天都按摩座椅，听太离谱了吧？所以坐在那边一直叮叮。 有几个是，然后那个票价是要加钱的吗？ 因为我有那个 身心障碍手册，所以你可以坐那个。 所以我一张票是130。 哼， 对啊，然后好像全票是170还是？好吧， 不是啊，重点是那个按摩座椅，我关心现在是按摩座椅，那个是不是要加钱？ 用不用？ 不用。 对。 按摩座椅耶。 对。 你说像 Awesome 天王椅那样？ 嗯。 那这样有同样都是花170，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做到按摩椅，有的人不行？ 他那个听诊每一张椅子都是按摩座椅啊。 啊，我刚刚不就问你每一张是不是？ 那你跟我说没有啊，不只有有的是啊。 对啊，所以他那个厅里面每个都是， 每个都是按摩座椅， 这么厉害。 这太荒谬了吧！ 他那个椅子上面还要放一张那个说明书，教你怎么使用，然后怎么操作。 太夸张了啦！整天按摩座椅， 我要去会会百老汇才行。要去会会 他。可是那不会很吵吗？因为按摩座椅是有声音的耶。 然后昨天下午我们教会的亲友还跟我来说，礼拜六还想去看那个《恶灵古堡》。 嘿嘿嘿嘿！ 对啊，我就说， 按摩座椅可以躺吗？ 完全不躺。 应该是可以啦。 还可以躺。 对啊。 那听到人是想怎样？ 感谢你，谢谢小刘，新年快乐！ 不会，新年快乐， 拜拜。12:48，对，今年过年你有去哪里吗？也欢迎你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加入青春点点点的行列。 间谍放送， 听不下去的时候，跟着 Miss Cole 听下去。听下去，听下去，耶、yeah ！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听下去，听下去，听下去，耶、yeah ！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说我搞不定，但我就是不信，以为我不聪明，但我比你懂你，给你笨不同，喜欢在幕后，所以做什么才不去管会红不红，要是惹我生气或者害我分心，搞定那 硬派饶舌代表最强引力嘻哈 AKA 搞定小姐 Miss Cole 葛仲深， 披萨披萨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披萨，披萨披萨披萨，还好意思用纽约的名字，披萨披萨。 Miss Cole 葛仲深 ，Hands up， 让我看到你们双手 ，Hands up， 这是黄龙旗的皇后，回到我的宝座。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需要我时，我会出现 ，I am your man， 我是黄大炜。我的铁汉柔情演唱会2月24号 Legacy 台中，特别来宾方炯斌；2月28号 Legacy 台北，特别来宾李泉，还有神秘嘉宾。铁汉柔情系列接下来还有王志平、灭火器等你来听。 灵魂歌姬佳佳暌违3年，天籁终于回归。 你想伤害我，我不会还手。 5月天马上打造国际级佳佳新世界。音乐界梦幻联盟跨国过招，佳佳全新专辑《还是想念》全面数位发行。 我是郭靖，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也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飞碟那会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哎、欸，那也没声。 我只想要问你， 欸，还是没有欸。来到初九了，初九要干嘛你知道吗？初九是一个大日子，应该有印象吧？ 拜提公。 对，玉皇大帝的诞辰。嗯、哦，弹出来了， 快吐出来啊！吐出来啊！ 吐不出来啊！ 你刚刚那个听起来很上面啊。 对啊。 你刚刚不是说到这边你有自信会让它出来吗？ 没有，你看我现在怎么用力都弄不出来啊。 你刚刚是不是把它吞回去了？ 没有，真的没有。它现在还在这里，这里，我的嗷嗷的这里。吞了一口口水要下去了。 初十， 初十要干嘛呢？初十是石头的生日，五月天石头生日快乐！ 怎么可能？ 没有啊，他说这一天，凡是只要是磨碾任何石头的工具都不能动， 所以你不能， 比如说什么捣那种石的什么磨豆浆啊、哦，类似那种、嗯、都不行，甚至要拜石头，祭祀石头。 所以许孝顺可能看中这个节日喽。 哎，又一个预告丰收了。初十的早啊，算了，太长了，不想念。初十一啊。初十一是子婿日， 子什么？ 子婿 哦， 岳父宴请女婿的日子。 所以初十一， 就初九拜天公，剩下的食物。 初十，下礼拜二，所有的岳父都该请自己的女婿吃饭。 对，天公是拜天公，剩下的食物，初十，哎，你多吃一天，哎，剩下很多。啊，娘家不用担心，你就拿那些喷去请女婿。 十一请女婿， 对，十一请女儿女婿。好，过了正月十一的时候，开始要准备元宵佳节了。 十二了， 对， 十二要干嘛？ 十一 请女婿，你说过啦。 十二很好笑，十二叫做漏屎。十二漏屎，吃坏肚子，因为十一吃了过两天的食物。 这哪叫节日？ 十二漏屎， 做什么事？ 十二抓塞，十三。 等一下，你 干嘛？ 十二请能这样跳过？ 十二， 我们在讨论是你在每一天你该做什么事情、欸？啊，我十二怎么漏屎？ 你被抓塞啊！ 啊，如果没有抓出来嘞， 你被抓塞。嗯， 太烂了。 十三。要吃暗糜配芥菜， 那什么东西？暗糜是什么？ 假暗糜，然后配什么芥菜？台语 挂菜啊， 芥菜，意思是青菜夹夹，随便吃吃啊。 十三随便吃吃。 十四要做灯笼，截纸灯笼。十五就是元宵节喽。 我觉得十二是硬放的。 你说烙塞啊、哦？ 嗯。 哎，还是你要我再找其他的？ 这没道理。 Into this house we're born. to this world without, like a dog without a bone, an actor out alone, riders on the storm. 音乐全主打， 三秒之内让人想要。Shiny 姚艺琴， 我不也比我明，就别让我揪心，算我怕你轻别持续假正经，我不也比我明，就不跟你游戏，别再乱着看我该怎么办 baby。 玩笑话全都断开，忘了聊些什么天，有关于你的动态在看片，这才不是暗恋。 My day You're so down to We're so dreaming I may not say I can tell you what I miss me Coming from me I can feel my heart is rising So now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主打 If You Want Me， 二十岁纯白系美少女降临 ，Shiny 姚艺琴，首张专辑 Getting Stronger 渐强 ，EMI。 We love music。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动漫无敌飙出精彩，寒假最具指标的动漫盛会2017台北国际动漫节，超强卡司签名阵容，商品最夯，活动最棒，还可抽 HTC Vive、 PS4 等大奖。2月2到6号台北国际动漫节南港展览馆精彩登场。 大家好，我们是 Boxing。 林小姐家长， 普林斯顿居然敢开放家长一起上课，我就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教的。 原来啊，他们是在教孩子如何跟课文互动，真正的去理解，就像跟课本变成了很熟的朋友，想忘也忘不掉，成绩当然就进步咯。 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Bartends, what is your profession? 挑战自己，你敢不敢？超越自我，就从 Spartan Race 开始。大中华首度举办 Super 超级赛 ，Spring Super 双重体验。5月20就在高雄，活动咖抢先报名，限时限额，错过一定后悔。 大家好，我是谷谷。 Yeah. back to the place when we first met in the club when the bass went boom. Take it back cause I can't reminisce everything you're wearing from your outfit to your perfume. Did you feel like I was into you? Cause I got your back, nobody but you. Baby, you're my only one, don't need another one if you wanna come along. All this conversation's all you ever need. Cross these constellations for every you see. Always captivating in your track and beam. All I got was that you're not the same. Baby, I'm curious, always, all eyes on you. So mysterious, always, all eyes on you. Baby, I'm serious, always, all eyes on you. Baby, I'm curious, always, all eyes on you. Piggyback you to my gold Cadillac, you my number one, baby, it's true. Fuck a big go on, now what it on, now what it only got quarter past two. Baby, you should recognize I get paralyzed, analyzing your every move. Baby, you my angel, go get your hello, never be without one. All this conversation's all you ever need. Cross these constellations for every you see. Always captivated in your track and beam. All I got was that you're not the same. Baby, I'm curious, always, all eyes on you. So mysterious, always, all eyes on you. Baby, I'm serious, always, all eyes on you. Baby, I'm curious, always, all eyes on you. 1:04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 好想打电话给蛋宝。 喂 喂 喂，上线了吗 ？Yeah， 哦，因为前面还在播音乐 ，OK OK OK OK， 我叫今天叫啥呢？我叫眼镜哥，好啦， 眼镜哥， 对，就打电话进来闲聊，今天生意好吗？ 今天生意不好啊，很差， 哦、真 的、啊。对啊， 哦，因为大家来过年吧， 不止吧，哦，不用想借口没关系， 对，不用不用知道为什么， 没有那个哦，好啦，那个聊一下电影，就是我最近就是过年都在看电影啊，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家可以把那个可以预录，就是第四台预录，反正我就录了，就是《神鬼猎人》跟那个《Deadpool 十四》。十四，然后诶，你们有看过吗？ 嗯，看过。 十四， 我看过。 死侍、 嗯。哦，死侍哦，也。 十四，嗯，我觉得十四好像就是期望可能太大。 哎，死侍，我不太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剪掉一些。 你说哦， 因为大部分很多很血腥的电影影台都会剪掉， yep. 或是很色的。可是有、哦、一开始死侍把两只刀捅到别人的穿过人家身体的时候， 嗯。 因为他倒是没剪，所以我看的时候、 啊、 看的时候想说，哎、欸， 怎么会这样？ 这个又不剪了，你们到底什么剪什么不剪？我真的是摸不透哎、欸。 神鬼猎人也很多这种画面啦、啊，就是还蛮直接的画面啊，他们也没有什么剪啦、啊。 嗯， 对。可是我不知道死侍有没有会剪掉一些话，就是 你说太粗的话这样。 对啊，然后我会等台湾的版本，因为我没有去那时候没有时间去电影院看，我会等台湾版本是因为。 翻译好像也不太一样。就如果你看的是大陆的版本的话，大陆的翻译是蛮糟糕的。 嗯， 然后看了一个无脑片，就是阿公 ，Oh my god！ 哎、欸，我也看了这个、欸，我也看了死侍，我也看了阿公 ，Oh my god！ 在过年期间， 那蛮好笑的，但是就无脑片的啦，就是脑袋一放空的片。其实它有一些对白，我觉得还不错啊。 嘿嘿嘿， 就是还不错。然后《神鬼猎人》没有让我失望，我觉得还不错。 嗯 就是因为他是鸟人的那个导，就是那个摄影师嘛。 嘿嘿嘿， 所以他那种破技感很直接。但是如果说那种就是如果杀戮啊最有破就是最有那种震撼力感觉，应该是那个我看过的话，应该是那个林恩的迪林恩的中场战士，你没有看过吗？ 是哦， 你没有看过吗？ 你说压迫感吗？ 就是他就是有一幕就是要直接刺进去敌人的那个、 哦、 对对对，那个太我觉得他整部电影就为了那一幕啊。 哦、 也不是说整个啦，就是说那一幕是很重要，然后让你很有直接那种感觉，就是。 那你看之前以前抢救雷恩大兵的时候，不觉得也很那个吗？ 可是他没有那种很，就是其实这样子讲好，就是啊，完了要念电影系，就是李安他用这样的技术，其实是让你希望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啊， 就是让你好像你被刺或者你刺人那种感觉。 对啊， 对，所以他让你感受到，所以他才用那样技术，而不是因为他故意用那个技术才造成那样电影。那之前的那种平面的电影，虽然你看起来是立体，可是它毕竟还是一个2D 的。那在 3D 的效果，它希望你身临其境，所以它希望你有那种你被吃到，或者是你要感受到真实的那种战争的残酷。 嗯嗯 嗯。所以才会用那个技术。 嗯嗯嗯。 对，所以那种感觉是，就是你刺进的瞬间，你会真的觉得有痛一下的感觉。 嗯。 对，所以就是那，但是它最大的失败就是字幕嘛，就是。对、就是 因为还是会有字幕，因为不应该要有字幕的。 对，字幕太前面，你知道，因为 3D， 嗯嗯嗯， 然后大家就很难不分去看字幕。所以我觉得，如果英文很好的人，然后没有字幕，因为美国那边上面是没有字幕的。 对， 如果你没有字幕啊，你看起来就真的很爽。 嗯 嗯， 嗯， 就是你整个人会很投入在里面，就是差别在这里。那台湾一定会有字幕，但我英文也不好，所以还是得看字幕。 QQ， 对，就是这样。然后再讲一个可能玛丽比较感兴趣的，你看他不搭腔了。那个就是玛丽不是有在看那个会看一些日本节目吗？ 嗯。 然后我过年前我看到一个，我觉得也不是啊，就是过年前后看到一个，我觉得蛮惊讶的，就是有一个节目是我家小孩有够多。 嗯。 然后玛丽会看吗？ 就他们家小孩真的很多。 就是对日本有个节目，就是专门去访问那种大家庭，那种小孩很多很多的家庭。 嗯。 然后呢，我看到就是他们其中一个，就是因为你会想说他们怎么教育小孩，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看过是这个，因为我长期会收看这个节目，然后这个节目就是通常那种大家庭的小孩啊，那种家庭都很乱，你知道吗？就是东西都乱丢啊，然后每次洗衣服要一天要洗个三次啊，所以他们没办法好好整理这个环境，因为小孩真的太多，那到处跑到处冲这样子。 嗯， 但是他上好像就是我反正我年前看到那个节目，就是那个家超整齐，有史以来最整齐的，然后那家也不是那种很富裕的家哦，就是那种一般的家庭，可是就是每个小孩都很独立。 嗯， 然后当然他有介绍一些他怎么样教他小孩子独立，比方说每个小孩都有零用钱。 嗯， 但是呢，你用钱只能买你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你除了用你自己的钱之外，你就不能用其他的钱了。也就是说，你今天你可能要买糖果、买衣服哦，买你的日常生活用、买铅笔，你都要用自己的零用钱。 嗯， 所以每个小孩都会就是很精准的计算自己用了多少钱买的。 我记得他们家好像还有钢琴，对不对？ 所以玛丽有看，对不对？ 因为那真的是。我只有看过那一个家是整齐的， 嗯， 对， 真的只有那一个家，所以那时候看你会觉得说， 怎么做到的？ 他们的妈妈好像 超强， 更有自己特殊的方法嘛，怎么可以办得到？就是因为你没有看大家族那个家，真的是 有够恐怖的， 恐怖啊！ 真的， 对，那真的很 恐怖。但是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就是马克一定很 shock， 就是他们那一集是妈妈要生产了， 嗯。 然后呢，他让那种六七个孩子吧， 嗯， 还是七八个，忘记了， 嗯， 反正就是一起看妈妈生产的过程， 哦，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蛮那个的，我觉得是蛮那个，就是一个蛮好的教育。他那样播完之后， 嗯， 因为我就是我，因为我结婚了嘛，然后我老婆生产的时候， 嗯， 然后我只能说，就是你自己经历亲人生产。 会觉得你好像就瞬间有成长很多的感觉。 哦，是哦， 真的，就是这个你们两位可能还 没有体会过， 还没有体会过。可是你就瞬间就是因为那个毕竟是一个生死的那种， 嗯， 知道吗？就是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所以你看那一幕，就是看他小孩子在看，而且你要想看他最大的那一个哦， 嗯， 就他有老大，老大看了七八次， 嗯， 你知道，就是看了，所以他们，然后就是最小的那一个，就是最小那个是第一次看嘛，对不对？嗯、然后最小那个好像是小一还小二之类，还在幼稚园，不管，反正你会觉得他们讲话，我怎么还没写信给妈妈？讲话超成熟的， 嗯， 然后就是妈妈生产完之后，她就忍不住就哭出来了，因为她是憋最久的一个，因为她是第一次看， 嗯， 她就哭，她哭是那种很，就是不知道怎么讲成长的哭，就她已经成长了，然后她经历过那个过程，她哭了，这样瞬间变成超级赛亚的那种感觉，就是对，就是那种感觉，所以玛丽应该有看到这一幕。 这个我没有看到、 啊、真的吗？ 嗯 啊，这个是最值得看的，所以这一幕真的是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哦，这个妈妈好厉害哦。 所以你看到她哭，你是很能感同身受她为什么而哭这样。 对，而且就是她就是一方面感受，二方面就是说我知道说她怎么讲，我就同理心啊，或者是说对，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你突然觉得这小孩长大很多，然后他们每个小孩讲话都超级有逻辑的。 嗯， 都才最大也不过还没有国中吧， 嗯， 如果没记错的话，所以就是都很小啊，可是讲话都很有逻辑，然后还一起买，就是他们是零用钱嘛，对不对？然后一起每个人出一点点钱，然后买东西送给那个新生儿， 嗯， 对，然后就是他们一起凑了钱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好厉害的啊，就是这个，然后再讲一个，还有时间吗？再讲一个简单的。 什么、 啊？就是讲一个那个啊，就是全员监视中啊，那个爆笑监视中。 嗯 嗯， 就这个节目有一个我觉得超好笑，因为我自己有小孩嘛，对不对？ 嗯。 然后 你说宝宝翻译机， 宝宝翻译机， 那个超智障的。 那个我笑到翻掉，但是我相信每个宝宝都会相信、就是，每个爸爸都会相信。 他就是给一对家庭有，就是小朋友还大概不满一岁、 嗯， 然后就是老公回到家，老婆就说：“你知道吗？我今天看到一台说宝宝翻译机，它会侦测宝宝的脑波、脉搏、心跳，它会翻译宝宝说的话哦。” 嗯。 然后就是让爸爸就是可以跟小孩子对话，然后看爸爸的反应是怎么样。然后小华就、嗯、因为那是一个工作人员在帮他弄出来的， 假的， 所以那些话都很成熟啊。比如说会有爸爸 做得很真， 对，比如说爸爸会说我知道了，他一定是设定好、 嗯、 比如说我跟他说吃饱了没、 嗯、 他可能听到饱的，他就回答说我想吃饭， 嗯， 我说我回来咯，他就会回答说你回来啦、 嗯、 他说我就你一定被骗了、 嗯、 他就故意说我现在出去给你看一次，他就又走出门又回来说我回来咯，小孩就说你不是刚回来吗？对，你怎么又走出去了？ 爸爸就 你在干嘛？那爸爸讲，这台不一样。 重点是爸爸完全相信。 那个超强的、欸，那个真的很，那个真的很聪明， 这超好笑。然后爸爸说再多钱他都会买这样子。 对，五万我也买。 对。然后他还说，就是还讲了一个说，我以前在肚，就是宝宝翻译说，我以前在肚子里的时候，你跟妈妈有去东京主星的乐园，对不对？ 然后说你很常摸妈妈肚子。 我知道。 我都有感觉哦。 哎、欸，你们电视儿童哎、欸， 不是，日本人真的很无聊哎、欸。 而且现在第四台就我觉得只有日本节目好看啊，就是 因为就是这几年比较新的，不然你还有看大胃王很烦呀、欸 哦，就是每年还是会播，又有新一代大胃王这样， 啊、 而且黄金传说要没了， 嗯， 然后以前黄金有那个冰口实在偷蛋喽，然后那个现在也没了，然后还有更早以前是那个恋、啊、爱巴士。 哦 ，I know 你已经没很久啦、啊， 好久。 对啊，恋爱巴士是就是断很久了，不然就是对啊，恋爱巴士从恋爱巴士一直看到这样子啊，对， 嗯嗯嗯， 是这样。好啦，就这样子啦，分享一些有趣的事。 眼镜哥晚安哦， 好，拜 拜 拜 拜。想你。 0223639955 0223639955 Hi Hello Hey Hello Hello 哦、Hello Hello 为什么觉得今天大家打电话的声音都很像啊？ 对啊， 其实都同一个人打的、啊、 那你是？ 我叫叫我小王好了。 小王啊， 小 王， 你有当别人小王吗？ 不是啦，就是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就叫小王。 你想当别人小王吗？如果人生有一次你可以抢别人的女朋友或老婆，你会想抢抢看吗？ 我觉得还不错哎、欸。 小王要说什么？ 就是分享一下最近，分享一下最近的状心情好了。 好啊。 好心情。 对啊，不瞒两位，我现在是刚在当兵，那我明天要，我明天要那个， 干嘛？ 你要收假了？ 我现在已经把绳子挂在梁上。 不是不是，我以为他现在裸体，或者他准备要干嘛之类的。 对，要明天要收假了哈、哦，心情很烦。 哦，那就跟就是昨天大家就是要不想上班要开工心情是一样的。 你还要当多久？ 我还好，我十月我刚好是国庆日退伍啊。 好久以后哦。 对啊， 还好啦，八个月。 对啊，好久、哦， 八个月。 你是当什么兵？最普通的兵。 我是替代役。嗯，我在那个，我是不瞒大家讲，我是在消防局当那个替代役的。那我就是因为我们消防替代役是必须要就是轮班的，所以我过年那段期间我都是在服务这样子。 嗯嗯嗯。 对啊，有也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有遇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什么？ 就是那一天除夕夜那一天，不是大家都会去围炉嘛，然后吃饭这样、嗯。然后我们在大概8点多的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刚好有人就倒在那个餐厅里面，然后发现他东西被噎住，我们就赶到现场。 哈姆立克急救法， 没错。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到如果真的遇到状况的时候，可是哈姆立克急救法其实它是必须要是人是站着的时候， 嗯嗯 嗯 啊，如果像我们那时候遇到的状况，他已经倒在地上，这个情况下是不能利用哈姆立克法。 那我不能把它拉起来吗？ 没办法，他已经是肢体无力的情况下是没办法把它拉起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想办法要先把它送去医院嘛。那医院离其实运气也很好，那医院离那个餐厅很近，我们就是到就是赶快送过去这样子。那这个时候要死不死，刚好那个患者他的孙女吧，可能也是医疗人员这样子，那他就有一点是要直 下肢到膝，他就一直叫我们说赶快给氧，赶快给氧气，赶快给氧气这样子。但是我就跟那个他那个孙女就跟他说，哎、欸，小姐不好意思，我们依照我们的评估，就是必须要先确认他的呼吸道有没有畅通这样子。那他就是可能也是心急吧，所以就跟他讲说，不管啦、啊、反正就是给氧气就对啦、啊、那我们也是我也那时候当下也是很紧急的情况下，我们就给他那个氧气面罩给他盖上去，后来确实发现就是他的那个面罩会有冒烟这样子，就是会有白烟，就表示说那个空气并没有进去里面，所以就是更能确，那这个时候我就叫我的副手说，诶、欸、那个同事你可以帮我看一下他嘴巴里面有没有东西，结果他确实就是里面有东西，就是可是这个时候那个患者他嘴巴就咬住嘛，不打开这样子、他的手就被咬在里面这样。后来也是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个医院离那个餐厅很近，我们就赶快就送到医院的时候，还好医院就是直接推进那个手术房里面，那个医生就直接用东西把它挖出来，结果是一颗大概有一个拳头那么大的那个羊肉排卡在嘴巴里面， 拳头那么大、欸， 对，超级可怕， 拳头大的羊肉排、欸， 它不咬的、哦， 对，它就是可能大家狼吞虎咽下，就是噎着的这样子、然后它就这样， 夸张哦， 真的啊，对啊。 那在送的过程当中，也不能用哈姆立克，就是对他也不能做任何事情，就赶快送去医院就 对了。建议的是，如果当这个应该是说，我们当下如果当下他在被噎着的时候，我们他是能站着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哈姆立克法、把他想办法让他想尽办法，如果他还有意识的话，可以想尽办法让他用咳的把他咳出来嘛。那但是当下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没办法有这个，他已经没有力气做出咳这个动作了。所以就必须要赶快就是立刻送医，因为这个哈姆立克法对他来讲已经没有太大用处了。对啊对啊，也是蛮特别的一个，人家在除夕大家很开心的在过年，我们就是也是很辛苦的在做这个，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很还是有一群人是在跟大家在过年的时候还是默默在付出这样。对啊， 辛苦你们了。 不会不会，我们还好，我们只是替代役做一年就结束了，那些警消们他们要做可能要做个一二十年，那些比较辛苦。 那你短期内还会想吃羊肉排吧？ 可能不太敢吃了吧、 真的就是你去餐厅或是板的或是结婚的婚宴，真的容易会有一块羊排很大这样子。 对对对对啊，真的很可怕， 大家要细嚼慢咽。 没错， 感谢你， 小王，拜拜， 谢谢，拜拜，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慢半拍，不必勉强更改，你要别人去猜我挚爱，明明白白。 借你八百块，不想回家你的宿舍，随便我随时来，虽然床很窄嘴很坏还是很慷慨。 快乐失眠的你也随时 stand by， 我随时 stand by， 听我说我多悲哀， 我的悲哀， 人生的苦乐灿烂， 一起玩一起烦。So why, why, why? Please tell me why. Baby, baby, 快半拍，慢半拍，不管天塌下来，只有轻舟小菜也会胃口大开。快半拍，慢半拍，不必大惊小怪，天气是好是坏，有你在就有精彩。 听了什么

烧坏，啾啾听，啾啾看，翻弹 all night in your mind feel so high, show me what you like, oh baby you take your time all night. 嗨嗨 ，Hello， 嘿， 你是谁呀？ 我是台北的凯莉。 凯莉你好，凯莉你几岁啊？ 21。 怎么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就很久没听，然后刚刚开台看节目口音就快打进来。 欢迎光临凯莉， 欢迎光临凯莉，欢迎光临。 这好可怕哦，时间过超快，上次听是高三，然后现在大学都毕业了。 你高三的时候是高三在读书的时候，然后就转转转转，发现怎么有这个东西这样子？ 嗯，你们记得小冉吗？ 记得啊，哦，记得啊，小冉现在也大四哦。 对，对，我是他朋友。 小冉就是那个嘛。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你跟他同一个补习班，然后明明我们都说那时候你就喜欢他，你就说没有啦，没有啦，然后你就打电话进来哦，你就是很关注他那个凯莉嘛。 我真的没有喜欢他。 有记起来吗，玛丽姐姐？ 小冉说那个啊，就 辅大影传啊， 就长得像， 长得像谁啊？ 他前一阵好像有新作品哦， 他 拍 广 告， 拍那个 拍广告，对 广告， 对对对，他很努力的想要进艺能界的小冉。 对啊， 嗯， 好久。 那你跟小冉现在还是朋友吗？ 嗯，没什么联络。 啊，怎么会这样？ 我的少女心， 没有， 我的少女 心什么都没有，而且他有女朋友， 他 有 女朋 友。 我觉得他不能因为就是这个时代已经在变了，我觉得他没有必要这个样子。 没有，我对他真的没有零邪念。 哦，好， 这件事情。 话说，我之前好像在东区的捷运站哪里有碰到小冉，他有叫我。 身边应该不会就是他的女， 没有没有，他一个人 哦。 那凯莉今天突然打电话进来是， 这很久很久梦啊，真的太久了， 很久没有听，然后突然今天突然想起。 对啊，因为这真的大学之后，每次想起的时候都已经超过两点了。 嗯， 然后就错过了。 嗯， 我有个问题想要问， 请问， 就还有。广大听众，就我这三天右眼皮一直狂跳， 代表什么意思？ 对， 不用探究， 不是缺乏一些什么吗？ 不用探究， 缺乏维他命之类的， 出去晒晒太阳就好了。 哦，好， 嗯， 哦，我礼拜天要跟同学去环西部， 环西部 就是我们五天要玩五个城市， 五个城市是哪五个？ 高雄、台南。云林、彰化跟苗栗。 哦吼吼吼！ 嗯， 哇哇，用什么环？ 脚跟火车 啊！ 脚跟火车， 好棒啊！好快乐啊！几个同学？ 四个， 都是女生吗？ 对，我们四个女生。 快乐哦！ 好开心哦！ 开心哦！ 我们就是都不太会骑车。 那要住哪里？已经找好了吗？ 嗯，找好了。 不是结束了，是准备、啊、 准备准备准备， 嗯， 礼拜天要开始， 祝你们玩得开心。 好， 没有吵架。 不会吧？应该不会吵架吧？ 不会吗？ 四个女生要吵什么？ 四个女生， 你们认识很久了吗？ 就是大学四年同学啊。 那可能还是有机会。你们之前有一起出去？ 之前也有一起出国过， 有一起出国过， 就是去避旅，有去泰国。 哦 ，OK 啦，欢迎搭。 好的，没问题的。 好， 谢谢你打电话进来，谢谢你还记得我们凯莉。 不会，我才谢谢你们还记得我，不然超尴尬。 马克真的印象超深刻的，怎么？ 为什么啊？ 为什么啊？因为我就知道有些人就是口是心非，就明明是你们爱着他，可是我就是不会讲啊。 讲到这个，马克，你有，啊、我问你很奇怪问，你有白色的墨镜吗？ 我有白色的墨镜， 我有白色内裤。他有 白色镜框的墨镜吗？ 他有，你是不是觉得在路上看到一个很像他的人，然后戴白色墨镜，那个就是他， 对， 就是他。 可是旁边有个女生， 更绝对是她，超级就是她。我根本不问你隔壁的女生多高多矮，长什么样子，就是她。而且我还用沈玉玲的方式， 真的，因为然后那天我就觉得，这个身高，这个眼镜，感觉是马克。 天哪，那你变脸招牌眼镜了吗？会不会有人说要指定买马克款啊？ 你笑哎、欸。 然后因为你还戴那个墨镜就很显眼，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点不礼貌，就有点盯着你看，然后你好像不是很开心。 有吗？ 我在， 可是我现在没有印象啊。 哦，好。 对啊。 你有觉得看起来像葛仲山吗？ Pizza，Pizza， 那么难吃的 Pizza， 还敢用纽约的名字，吃起下来像 Beast。 所以我那天真的看到你了， 真的就是他。 而且那时候超早的，大概10点，早上10点， 早上10点， 你戴墨镜干嘛、 啊？不是，对，有太阳就要戴墨镜，跟时间有关系吗？你有事吗，太太？ 哦，然后10点去哪？ 在可以讲出来在哪里？ 当然可以啊， 在中山站的面雾一灯门口。 想吃拉面哦？ 没有没有，还没开店，就只是经过擦身而过而已。 我开始觉得那不是我咯，我开始觉得那不是我，真的。 又高在白墨镜的， 我怎么可能早上十点在中山站附近？ 你可能失心疯啊，不知道干嘛。 怎么可能？我 什么时候的事情？ 很久以前吗？ 上个月吧。 平日还是周末？ 应该是周末。 哦，周末。 对。 周末有可能哦。好，上个月我好像 是都你在讲出来。 对， 因为我在那附近打工，然后 什么？ 我在那附近打工，然后我就是早上要去开店。 哦，因为那边有一家就是荷兰松饼店，所以我有可能去那边吃，有可能早午餐的时候。 哇，好欧式哦。 Yep。 好洋哦。 Yep。 洋洋的。 如果在路上就是。 可以 遇到粉丝之一， 可以， 你可以有点 愿意停下脚步吗？人家都不是讲完，你就要就是要接就对了。愿意停下脚步，停下脚步干嘛？ 就比如说我如果就是觉得是你，然后我就叫你，你会就跟我打招呼或合照 之类的吗？他当然会啊，他那么亲切。 还是你会就是假装不是马克，然后就快步走？ 我会说我是啊。 哦，好， 嗨，你好， 你好。 祝你今天开心 ，Have a nice day。Bye。 那可以跟你可以跟你这，你讲啦，你讲，不要你讲啦， 你几岁？我差点直呼你名讳。 不是啊，17岁的女孩。 差点直呼你名讳。爱上 这个时候，你会主动帮他们化解那个尴尬吗？ 要化解尴尬吗？ 那个马克，你不要你。 然后没有，然后这时候很糗说要拍照是不是？他说不是啊，你牙齿有菜渣，不是很糗吗？ 糗糗的也蛮开心的啊。 当然就是让对方讲完啊。 那你会拖很久的时间哎。 然后我说哦，那拜喽。 不要啊，你干嘛呀？你干嘛要走了？多亲切， 马丽姐超像哎。 你说学一些他的影迷哦。 是影迷，我电影明星啊，影迷。 你在中山捷运站打工做什么？ 我在家卖那种礼品店。 礼品店？ 对，就是有点像 成品会卖的那种小东西，什么笔记本啊，然后一些台湾文创商品那种。 哦， 对。然后大部分 笑什么？不准笑！笑什么？ 大部分都是， 我不知道啊。那你笑什么？ 我也不知道。 大部分都是日本人来买啦，就我知道台湾人不太会有。 比如说会卖一些什么台湾形状的明信片这样 之类的，就是卖给外国人观光客的啊？什么？ 国父纪念馆剪纸、浮雕卡片， 对，之类那种东西。 嗯嗯嗯 嗯，好哦。 凯蒂，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 拜拜 拜。话说呢，那天我从花莲要回台北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长长拐拐弯弯的苏花结束了， 嗯， 就是要进入到宜兰那边去。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地形到底怎么样，反正就是苏花结束了， 嗯， 就在那个路口的地方，我就发现有三个人在 搭便， 要搭便车 哦， 准备要搭便车，嗯，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好卡在一个很长的红灯，就是一个 T 字形的路口， 嗯， 然后我们想说，然后他是反方向要进花莲，所以他是等于是要拦进苏花的车， 嗯， 我们在车上四个人就一直唱随，就说三个人搭便车 太 难了啦，而且就是现在又动不动什么 高承载 管制，怎么位置会够，然后干嘛的，嗯嗯嗯，就一直唱随，就不到一个红灯的时间 他们就搭走了， 他就拦到了。 是哦，这么厉害， 刚好是有点像箱型车的那一种， 嗯，就 真的就是停下来，然后我说，天哪， 搭便车三个人， 三个外国，两个外国人，一个台湾人，然后他说，天哪，我们真是太负面了，两男一女， 嗯， 结束， 国籍与性别的搭配， 国籍我真的看不出来， 不是吧，就是。哪两个是外国人，哪一个是台湾人？ 一对我可能是外国情侣吧，然后一个像台湾人的人，然后台湾人感觉年纪比较小一点点，可是也不是很小，可能二十几岁这样子。 男生， 对，男生， 嗯 嗯， 哦，就 是， 好厉害，哦， 对，然后他们就拿，就是外国人拿牌子，就是负责就站着拿牌子，嗯，然后那女生就在后面，是可能会走去看，然后台湾男生是手大拇指伸得很积极，这样很外面。 嗯， 我说不行啊，很对，很对，真大雾，车停了，我目睹奇迹的那一瞬间 ，magic。 所以是不是不应该就是事先设下太多？ 对， 嗯， 真的。 以后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都要去试试看？ 嗯 嗯，不是这样吗？ 02-23-63-9955， 竟然马上逃避。我前天去看了健忘村， 嗯， 太喜欢了。 这么棒， 超棒，超！ 包一厅，请我们看。 包啊！话说，还是桃子姐的票，请我去看的。 这就是一种把爱传出去的概念啊！ 哇，明明你自己有票哎！ 我票我没有拿到。 What？ 忘了领了。 哈？哈哈？ 忘了领了，不行吗？Look at your falling. Do you even know what you're falling for? Cause I see you falling. You're trading my heart for some fool's gold. Look at your falling. Do you even know what you're falling for? Cause I see you falling. 期最精彩的音乐冒险，《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I wish I could be the perfect daughter, but I come back to the water,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Every turn I take, every trail I track, every path I take. 金球奖最佳电影歌曲入围，《狮子王》泰山葛莱美奖音乐团队打造。迪士尼继《冰雪奇缘》后最新力作，全美告示牌排行亚军，收录天生歌姬阿令中文版电影主题曲《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环球勇敢起航。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万能的天神呐、啊，请赐给我头发吧！ 遗传的事我帮不上忙， 那我该找谁？ 找魔法木屋，他们的科技假发能还你应有的发量。 假发会被看穿吧？ 放心，就像自己的头发，洗头游泳也没问题。魔法木屋，0800-067-167。 金今年新年新契机，大业大学祝各位掌握先机，事事如意，运势一飞冲天。年假期间邀您来彰化吃美食，到大业大学踏青赏花，发现幸福。大业大学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天雅霍。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天你 今晚最后一通，嗨嗨 ，Hello，Hello， 你好，你 是小优， 嘿，小优， 小优回家了， 好棒呀！ 有一起过年吗？ 哦，有啊，就除夕那天。 那现在呢？ 现在就是等找工作，就是跟爸爸和好了。 哦，是哦， 好棒哟！ 那就好，那就好， 对吧？那、啊、你们过得怎么样？新年？ 嗯，普通。 我知道玛丽去花莲玩不是吗？ 对啊，普通。 有塞车 吗？马克嘞？ 还好。马克去台南玩。 不是，嘉义。 嘉义玩。 嘉义哦，嘉义，我姐住那边。 那他有回家吗？ 他回有回板桥啊，对啊。 那你有出去玩吗？ 我没有哎、欸，就没有钱，所以没办法出去玩。 不知道你们家、啊。 我们家他没有出去玩，可是我没有，就是我在家看电视。 是哦，所以、啊、所以他们一起出去玩，然后没有要带上你的意思， 还是你说你 没有啊？就是只有姐姐他们出去玩，爸爸都是打麻将，妈妈上班这样子。 哦， 对啊，是这样。 哦， 嗯， 哦， 就是想说新年后再重新出发吧。 好的，就是这样的精神。 好，谢谢你们，晚安喽， 拜拜， 拜拜。 1:52，完全没有塞车哦，还好。 因为大家讲的太可怕了、嗯，然后就觉得 所以有小塞、 嗯、 还好， 就是一定会有几个段落或是匝道、嗯、管制的地方，就是他要审核那个地方，就会塞一下塞一下。嗯、可是大基本上还算是顺畅。哦。但是关于花莲的食物哦， 对啊，为什么你们说完全都没有吃到？是因为人太多， 必须要说。就是线上很有名，就是你搜寻花莲会出现的所有关键字的美食，你可以全部删除。 为什么？因为都不好。 你还要我说，我就已经可以跟你说，你可以把线上你看得到的全部删除，你随便去吃吧。那些 delete 都 delete。 我觉得异乡扁食很好吃啊。 异乡扁食我以前都吃过了，可是我觉得还好哎。 是哦，异乡扁食很好吃哎。我会特地就是订冷冻上来，对啊。 我觉得还好，所以我这次没有再吃点心了。 哦，那个不在， 因为上一次我就吃过，就没有会让我想要再吃，所以我就没有去吃。 然后一箱扁食外面那家修欢杯，那个小摊子也超好吃，哎，那个老阿伯。 修欢杯要不要吃？ 花莲让我想念就这两个，其他没有了。 对啊，其他的真的是也是有吃到觉得好，就是哦这个好吃，可是那个我在台北我家附近我可以吃得到那个味道 哦， 我没有吃到什么就是 比如说很惊艳，比如说到台南就是都很甜，咸酥鸡也是甜， 我就想吃阿玉牛肉汤之类的，或者你就说我就是想吃那个修欢贝，就是我这次吃完一轮我就是没有什么会让我想要再重回花莲吃的。 嗯， 那花莲风景很漂亮啊，我想可能就是注重视觉胜过于味觉。 你没有去太鲁阁吗？ 没有欸。太鲁阁不就是你开的时候会一直在那边跑来跑去吗？ 什么叫跑来跑去？ 你在开车的时候在那个海岸线不能，哦，就我觉得就已经算在好像太鲁阁飘来飘去。 好，我就决定要去花莲了。 去吧。 好，大家再见。干嘛？ 晚安了。 这首歌曲来自于 Common Century 的 Hello Goodbye， 拜拜。